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81集。无言的悲哀压在他的肩上，像沉重的铁。凄惶的悲苦在他的血脉里游走，他想要咆哮，想要嘶吼，但张开嘴只有低哑的哭泣。他颤抖着手把夏侯佩的尸身抱起来，他轻得像一片云，仿佛轻轻一碰就要碎了。他确实是碎的，腐肉底下的骨头竟没有一块是完好的。他几乎能够想象出那些森然的长刀是如何一刀一刀地扎进他的身体，是如何一段一段砍碎他的骨头。他几乎可以看到那个噩梦般的夜晚，伽罗罗的头颅是如何从项上滚落。 你是真正的刺客了。 他的脑子里纷乱一片，一会儿是小时候夏侯佩抢他的烤红薯，一会儿是陆府的雨夜里他枯竹一般的漆黑背影，一会儿又是他挥刀之时肆意的笑容，最后所有音容笑貌都落在这具泥泞的浮尸，一切归于静止。沉痛的苦楚割着他的心脏，胸口像要裂开，里面有灼热的火焰在不息的流淌。夏侯莲跪在地上失声痛哭，街的尽头响起沉重的脚步声，地面都仿佛震动起来。夏侯莲抬起头，一个鹰隼般的男人骑着马奔来，身后簇拥着山海般的门徒，所有人配着三尺长的戚家刀，左脚同时落下，右脚又同时抬起，严整的像一支军队。是他杀了娘。夏侯炼放下夏侯佩的尸身，拔刀出鞘，嘶声大吼。那一刻他是绝地的孤狼，是失去至亲的狼崽，对着敌人亮出最锋利的獠牙。他沉重的喘息，肺像破旧的风箱被拉开，冰冷雪亮的刀刃映着他满布血丝的双眼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疯狂的念头像火一样在脑子里燃烧，沉雄的愤怒龙蛇一般在血管里狂涌。夏侯莲提着刀要向那个男人复仇，可是正当他迈出第一步准备冲向敌人的那一刻，颈后被重重的一击，身子的力量顿时被抽空，他一下子瘫软下去。他睁着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男人，斑白的发须，刀刻一般的面容，力气不受控制地溜走，最后连眼皮都重如千斤。他不甘地闭上眼，这世界霎时间一片黑暗。夏侯炼醒来的时候愣了一会儿，他好像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，梦里他的娘亲死了，手身分离，面目全非，抛尸市井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万分迟钝又万分痛苦地反应过来，那不是梦。他还躺在那儿，他要去找他。刚一打开门，他就被段叔推回屋子，秋叶跟在身后走了进来。 叔，你干嘛？我娘。 我知道。 段叔打断他。 麻铃，收拾东西，一会儿跟我们回切兰。 我娘呢？我要去找我娘。 夏侯炼憋着眼泪大喊。 臭崽子， 现在满大街都是柳归藏的门徒，挨家挨户的搜你。你现在出去找迦楼罗，还没挨到他的一边就被逮住了，你找的是哪门子死？别给老子添乱，趁早收拾东西回山。 夏侯炼沉默地站着，双拳死死地攥着，指甲几乎嵌进肉里。秋叶叹了一声，眼里有枯风扫落叶的萧索。他站在窗边，透过薄薄的窗纱看大街上按着刀来来往往的门徒。夏侯佩的尸身不偏不倚躺在大街的正中央，空洞的眼眶望着没有星星的天穹。 我不走。 夏侯炼说。 夏侯炼，我不走。 夏侯炼抬起血红的双眼， 我要给我娘收尸，还要杀了柳归藏。 段叔气得发笑， 你知不知道柳归藏是什么人？连你娘都拼不过他，你能吗？你要用什么去斩杀他的三千门徒？你要用什么去抵挡他的戚家刀？哼，到时候你就会像你娘一样死在街上让人笑话。正好你们娘俩一个在北市，一个在南方，让大家看个痛快。 秋叶皱起眉呵斥了声， 段九， 可不能让他挡在那儿。绝不。 夏侯烈抹了把眼睛，夏侯佩腐烂的模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他是那么高傲的一个人，怎么能忍受日暴风吹虫噬鼠咬？他该会有多痛？ 小莲， 秋叶道， 夏侯佩面目全非，你以为是为何？ 夏侯炼红着眼睛看向秋叶， 那是因为他不愿你认出他，不愿你去复仇。迦楼罗，切兰第一刀，从来不畏刀剑，不惧生死。他肆意妄为了一辈子，随心所欲，无牵无挂。只有你，小莲，你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羁绊。 他不想我认出他，不愿意我去救他，去报仇。可是我怎么能？ 夏侯炼泣不成声。 怎么呢？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践踏却无动于衷吗？ 不，小莲，他所不愿意的是你去送死，他要你活下去，尽你所能活下去。 悲哀像尘土，一层一层密不透风地封住夏侯炼的心。活着有什么好？死了又有什么坏？难道为了活着，他就可以任由他娘抛尸侍寝，而自己吃吃喝喝，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吗？夏侯炼没言声，兀自拾起刀，推开门出去。楼下坐了一桌暗桩，一桌刺客。原来不止秋叶和段九来了，伽蓝其余八部都到了此地。夏侯炼一出门，十一双眼睛齐刷刷看过来，所有人都沉默着，像一尊尊面无表情的雕像。夏侯炼抿紧唇往楼下走，腰侧忽然划过一支箭矢，顿时血流如注。夏侯炼回过头，段九怒不可遏地问他， 夏侯炼，你要带着伤跟柳归藏打吗？ 夏侯炼没说话，仍往下走。膝弯上又中了一箭，夏侯炼登时跪了下去。他扶着把手站起来，手背青筋暴突，拖着那只受伤的腿一瘸一拐地往下走。所有刺客的目光跟随着他，没人说得清里面的含义，大约是误伤其类，大约是怆然的悲哀。段九又射一箭，夏侯炼彻底跪了下去，从楼梯上一个跟头一个跟头地翻到底，撞得头破血流，鼻青脸肿。 他已经站不起来了，双腿都在颤抖，可他仍然努力地爬着，拖出两条刺目的血迹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